看到天空还用说，我喝醉犯了每个规条，从不会改过，双眼里只有自己，有些恶意，有些暴力，有点着急，为了报应，为了随意，我不要紧，我只剩下后，现在我也不见脸修理，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不叫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命，我也不见脸修理，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太得意，我的盒饭要么出现都不别上当，要在每一回能被全都赢呀，我脑海四根清净，有些正义，有些道理，有点义气，没得忘记我的教训，让我看清应该怎么做，现在我也会接点修炼，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的命，我也会接点修炼，闭上破破的眼其实耳鼻，怎么烦人我你问我要你，今天遇上我的是谁不要的得意， 一起都看过，每一步都很不错，他们是周星驰和某某卫视和谁都曾经演过的，就是几句那么就是那么幽默，还有一点幽默，但是唐僧路过我们的主角英雄，还没料到自己心酸，他有一些私人问题，而且还没找到自尊，我们猜他一定会找到一个月光宝盒，然后回到过去，就像杰伦巴的空间的歌，

漂流，路过每个蛮荒路口，目睹自由被迫的降落。我追着冰冷的微风，曾做过一万种美梦，之后将所剩无几的快乐诉说。 悬赏，隐形在那大街小巷。